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2月28日，财政司司长今日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夏宝龙在港考察调研，先后与青年交流，并与经济专家进行座谈。 本港一月私人住宅楼价按月跌1.6%，2016年10月以来最低。 南韩福祉部以违反医疗法等为由，向警方举报医协5名相关人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正嚟到8:11啊！喺2月28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今日嘅大事啊嘛，其实就系11点咧，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会发表新一份嘅財政預算案啦，我哋可以留意住成個情況係點嘅咁。另外多份報章都有講到一啲預算嘅消息，包括提到係咪發債咧，政府會咁。其中尋日《經濟日報》都有提噶啦，標題係咁嘅，港府新財年料發債700億，銀債為主咁。咁另外今日《星島日報》都有提啦，咁啊佢引述咗消息咗講，政府下個財政年度會繼續發行零售債券，共計大約700億元。咁啊據悉咧，因應之前咧係發行呢個零售債券啦，都頗受市民歡迎。咁早前咧機管局咧發行50億嘅零售債券咧，都超額認購大約2倍，所以希望咧繼續為市民咧提供一啲風險低、回報穩嘅投資產品等等嘅咁，發債嘅喺呢個時候選擇去做啦，個規模啦，或者個好處係啲咩啦？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浸會大學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麥雪才，早晨。 系早晨，支持。 先讲呢一个发债，其实选择喺呢个时候做发债嗰个嘅好处系点啊？同埋点睇今次而家消息所讲嘅呢个规模咧，700亿。 嗱，700亿咧，其实同上年发债嗰个规模咧，其实咧都系差唔多嘅。咁而家政府嗰个嘅发债嗰个嘅规模咧，相对于国民产值咧，其实咧得几个 percent 嘅啫。咁同世界唔同嘅国家地方嘅话咧，系处于一个偏低嘅水平嘅。咁所以咧就有一啲空間咧就可以發債咧攞嚟係填補翻所謂嗰個嘅財政嘅收入咧不足嗰個情況。咁第二點咧就係今次即係講咧嗰個發債大部分咧都係一啲傳統嘅債項啦，即係可能係一啲嘅銀色債券啊、綠債啊咁樣。但係咧就傳說咧就可能會係有一啲新嗰啲一啲嘅債項咁樣。咁呢個就係響即係對上一次。例如話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發過一啲五常橋嘅債券之後咧，咁咧就係就重新再發行嘅。咁其實先講下幾個唔同嘅債項啦。咁銀色債券咧，咁係只係限於一啲香港嘅年長嘅市民，佢哋係可以買嘅啫。咁咧就俾一啲年長嘅市民咧有一個係低風險但係咧就相對較高回報嘅投資。咁呢一個咧就係相對於就話，如果佢哋係唔係存銀行，係存定期啊，或者普通存款嘅，但係想有攞一個係較高息率嘅投資回報嘅投資咁解咧，咁係簡單嚟講咧，其實係政府特登刻意地咧係益所謂嘅市民嘅。咁過去有幾次咧嗰個嘅銀色債券咧，咁發行咗之後咧，其實都係頗受歡迎嘅。咁我諗咧就是上一次。發息銀誒發行嘅即債券咧，嗰、那個嘅息率係4厘嘅嘛，咁所以嗰個超額倍數率係較高嘅，咁政府咧都係發咗幾百億，咁我諗相對於係今次如果再發行嘅話咧，都係類似嘅，咁係某程度上嚟講咧，係協助一啲嘅年長市民，一啲唔識去投資嘅市民咧，係有一個較高回報咯。咁至於綠色債券咧，其實嗰個目的咧就係、是。希望係將香港嗰個嘅債券市場咧係進一步發展，咁特別係香港係強調綠色金融啊嘛，咁而綠色金融咧係香港向區內入邊嚟講咧都係屬於一個嘅重要嘅市場， 咁定期發行呢啲綠色嘅債券咧，令到喺個投資市場入邊咧，咁係繼續維持翻香港喺綠色金融入邊嗰個嘅地位嘅。咁如果你再睇翻長遠啲嘅，其實香港政府有冇需要發行一啲嘅債券咧？咁其實咧就過往咧，因為我哋仲有好多財政儲備咧，其實咧就係唔係太需要嘅。其實發行嗰個債券主要嘅目的咧，就係推廣或者係去希望香港能夠發展翻嗰個嘅債券市場嘅。咁至於最後尾如果真係假設係真係發行一個嘅基建嘅債券咧，如果係按照有關報道嗰個嘅規模嚟講咧，咁都係唔係好大嘅啫。而嗰個嘅目的咧，都係希望一個少少牛刀嘅方式啦。咁咧就係而家香港未來咧就會有幾大個唔同嘅基建啦，就包括呢個北部都會區啦，仲有呢一個嘅大嶼山中部水域啊嗰個嘅填海嘅計劃啦。咁而呢一啲嘅計劃咧，可能未來咧都係需要大量資金咧係作為融資嘅。咁而透過債券融資咧，係其中一個方式咧，係令到政府有足夠嘅即係所謂嘅資金咧，係、 okay. 可以係繼續追上一金嘅計劃咯。 三款啦，根據消息所講，好似你頭先講啦，銀色債券啦、綠色債券啦，同埋基建債嘅咁。根據消息所講，亦都話大部分呢啲零售債券入邊咧，都係佔咗大部分係呢個銀色債券嘅。你自己覺得個比例上應該要點樣分咧？同唔同意係大部分係銀色債券咧？ 第一個嘅考量咧就係話發債個規模，如果咧係發債即係大約係700亿上下嘅話，同去年差唔多嘅話咧，咁都係一個合適嘅，即係佔整體嘅香港嗰個嘅所謂嘅隻收入啊嗰個嘅部分咧，都係一個合適嘅比例，唔會話太大。咁亦都係可能係財政上面咧係負擔得到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嗰個銀色債券咧，主要都係針對一啲年邁啲嘅長者啊嘛。咁你都要係衡量翻即係第一個受歡迎程度啦。咁過往都係比較受歡迎嘅。咁上年都發行咗幾百億嘅銀色嘅債券㗎啦，已經。如果今年咧係再發行嗰陣時又少啲嘅話咧，就可能令到一啲長者佢能夠申請得到。嗰、那個嘅每一手嗰個嘅數量咧，就會係減少咗。咁你又唔想話發行得太多，令到政府財政負擔大，但係發行得太少咧，又可能係有啲長者分唔到嘅話咧，我諗今年發行嗰個嘅數額係同往年相若嘅話咧，係得一個可以了解嘅。咁如果假設同往年係差唔多嘅話咧，都已經係佔咗係可能係一半甚至一半以上。嗰、那個嘅700亿嗰個嘅發行額㗎啦，咁所以喺呢個角度嚟睇咧，都係唔希望係嗰個嘅發行嗰個嘅數量同去年啊係有一個好大嘅嘅變動咁解啫嘛。 講下另外嗰、那個綠債同埋個基建債啊，你自己覺得譬如基建債攞嚟即係攞到籌集到嗰一啲嘅資金咧，其實係咪應該指明係用喺啲咩項目啦？同埋係咪都預期即係有呢一筆？即係錢嘅時候，可能喺發展而家講緊北部都會區啊、明日大嶼啊等等嘅項目，都可以係即係多啲所謂嘅同步上馬嘅情況可以出現啦。 如果你係計翻嗰個發債嘅規模咧，你係扣除咗嗰個銀債，扣除咗嗰個綠債咧，其實發行嗰個基建債嗰個規模咧都唔會係好大嘅。咁相對於你話係喺明日大嶼嗰個計劃啊，又或者係北部都會區嘅計劃咧，其實咧係一個好少嘅百分比嘅啫。咁我諗發行嗰基建債咧，咁如果係假設係投入呢兩個項目嘅話咧，都係作為喺前期啊，譬如話啲勘察啊，或者喺前期準備啊嗰個工作嗰個費用嘅啫。咁可能咧就要去到即係兩個嘅計劃啦，去到係即係所謂嘅正式上馬啦。咁有一個更加大嘅投入嘅資金嘅要求嗰陣時咧，可能咧所需要發債嘅規模咧就進一步會係擴展。咁但係咧，我諗咧，即係任何發債咧，都要係避免咗，即係一個問題。個問題就話，希望呢一個嘅發債所攞翻嚟嗰個嘅資金咧，係攞嚟係去維持翻日常政府嘅運作。咁呢個咧係絕對唔理想嘅。個原因就係因為你發完債之後，你都要還翻個本金同埋利息噶嘛。如果你係攞嚟係支持日常嘅開支嘅話咧，咁咧就可能係造成一個所謂嘅即係入不敷支。嗰、那個嘅結果啦，咁但係如果你係發債嗰個嘅目的係針對性嘅，譬如話係一啲嘅係一次性嘅項目，而嗰啲嘅項目咧並不是係一個消費嘅項目，即係話咧係一個投資性嘅項目嘅話咧，你係將來有機會有回報， 咁點解要係做一個投資性項目發債可以呢？就因為你將來有回報嗰陣時咧，就攞翻啲回報咧，攞嚟係還翻嗰個本金同埋利息。咁喺呢個角度嚟睇咧，就唔會令到係嗰個嘅債務咧係累計咧咁樣係堆積咯。咁所以咧就係如果係一啲基建嘅債項嘅話咧，就一定係最好有一個指明嘅基建嘅項目，或者係之前問嚟嘅基建項目咯。 OK， 嗱，最後兩個問題啦。頭先你話即係整體嗰、那個債務啦，佔 GDP 啦，嗰個百分比都係偏低啦。咁你覺得係去到佔到幾多真係係一個警戒線啊，或者上限啊，唔可以再超過咧？咁另外就係呢個嘅發債嗰、那個債券嗰個息率問題啦，要去到幾多先至夠吸引力咧？ 嗱，我諗息率嗰個嘅幾高咧，係根據翻即係特區政府你一個嘅實體嗰個評級嘅。咁而家特區政府上嘅評級咧，都係仲喺一個所謂嘅投資嘅級別。咁同埋香港即係作為一個嘅即係金融中心咧，咁其實好多金融機構啊，特別係例如係保險公司啊，一啲嘅係例如基金啊，嗰類啊嘅管理公司咧，佢哋咧係需要一啲港元嚇、啊、一啲嘅固定嘅收入嘅投資嘅產品嘅，咁所以咧佢哋嘅衡量咧就係話你嗰個嘅息率要係足夠，能夠係蓋過翻。嗰、那個嘅佢哋嗰個嘅運作成本啊，咁同埋咧係事實所接納嘅，咁所以咧就好視乎翻佢發行係一個零售式嘅債券，定係一個機構式嘅債券。咁如果係機構式債券咧，通常嚟講咧就可能會係較低啊。咁根據翻即係特區政府嗰個嘅信用嘅評級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係一般零售式嘅債券咧，照市民嚟計嘅話咧，咁以對上一次嘅標準局發行嗰個債券啊。或者係最對上一次其他政府發行嘅債券嘅話咧，可能咧都要俾到係三四厘咧，向而家咧市場上面嗰個嘅接受嘅程度咧，先會較大。咁至於嗰個嘅規模多少咧，就最主要都係掌握於政府係想發行嗰幾多，同埋發行嗰個嘅目的。如果係作為一個嘅債券嘅推廣，或者係希望支持翻嗰個嘅債券嘅發展嘅話咧，其實個數量唔需要好大，但係咧要定期發放咁解。但係如果係作為填補嗰個嘅財政嗰個嘅缺口嘅話咧，咁咧就要視乎翻即係佢每一年啊，佢嗰個嘅財政預算案啊，究竟咧佢希望嚇個發行嗰個額咧係要發行幾多先能夠填補財政缺口咯？ 好，唔該曬麥瑞財，同你傾到呢度。麥瑞財係香港浸會大學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休息一陣。 唔少聽障人士好關心社會時事，不過又有幾多時事節目關心聽障人士嘅需要？1980年开播的时事摘录已经配有手语翻译，透过节目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发生过的本地时事新闻以及国际焦点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午3:30，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 講緊尋日咧，立法會嘅保安事務委員會咧就開會討論到安裝閉路電視計劃，其中話警方咧下個月咧將會喺旺角安裝15組閉路電視做一個技術測試，今年中再開始咧安裝其餘615組啊咁。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咧就話，日後咧將會喺好似蘭桂坊等等呢啲人流比較多嘅地方咧，係裝一啲閉路電視啦，以人工智能咧係估算人數同埋偵測人流方向去調配警方嘅人手，用電腦分析取代肉眼啊，偵測唔同的镜头拍摄到疑犯进入和离开犯罪现场的资讯，监察例如打交等等这些特殊和不正常的情况，检视车牌去侦测被通缉的车，甚至用在反恐行动，如果知道某一些恐怖分子会出现，就会用闭路电视去辨认恐怖分子以免执勤。请你和嘉宾一起谈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吴杰庄，早晨。 早晨，小林文，早晨。 你自己怎么看装闭路电视这个计划，有没有这样的需要，和你的关心是什么呢？ 我覺得香港即係呢個計劃都其實都行得比較慢嘅啦。其實好多全球嘅大城市咧，即係包括倫敦啊，其他都其實閉路電視已經好多年之前已經安裝咗，比較大量去保持嗰、那個即係城市嘅安全。咁我自己覺得最緊要平衡到嗰、那個城市嘅安全啦，同埋一個個人私隱嘅保護咧。咁我哋應該去大規模去安裝呢啲咁嘅閉路電視嘅。 咁你關心係邊點啊？其實喺會上有冇睇到？ 我提到幾樣嘢嘅，第一就係、是、首先而家暫時個計劃就係會喺啲政府建築物安裝啦。咁其實個數量都唔多嘅，佢講緊係2000部，比起譬如倫敦啦，知道大家有90多萬部嘅閉路電視已經安裝咗啦。呢一刻，咁佢嘅比例係10個人有一部嘅。如果你按翻香港人口計咧，即係700多萬人啦，即係如果按翻倫敦嗰個計數，應該70萬部嘅，呢個好誇張。咁而家政府就只係講話裝600多部做試點。咁當然佢話後面我問咗問題啦，會唔會喺其他地方安裝？咁佢都唔排除嘅。呢、這個都想知道計劃係點樣。呢、這個第一，第二就係話我都問到佢個保存個時間係幾長嘅。咁就即時冇答我問題啦，但係答咗其他委員嘅，就會一般係30日。咁但係如果有其他即係啲案件發生咗啦，可能話督察要求咧，可能保存長啲嘅時間。咁呢個保存時間我都關心嘅，因為呢個同個人嘅私隱啊，或者其他會唔會即係合個規啊，咁呢個咧就要平衡到咯。咁呢個第二個，第三個就係嗰個裏面人工智能嘅方面，因為第一個階段就話唔會有人工智能嘅功能嘅，咁但係會大個鏡頭咧就會可以具備呢項嘅選擇。咁其實主要就係關心嗰個鏡頭個辨識率，因為而家個科技進步得好快啦，那個鏡頭其實可以好遠都可以影到你好微細，可能影到你毛孔都得嘅，即係越微細到。咁但係選配咩鏡頭咧？咁我哋就都關心嚟緊係可以下一步做啲乜嘢嘅人工智能嘅功能加咗落去咯。 所以你係關心人工智能嘅技術夠唔夠即係尖端，定係擔心可能太勁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可能有啲嘅私隱問題引發，係擔心啲咩咧？或者你關注人工智能嘅咩咧？ 我關注兩方面嘅，一個就係頭先提到啦，即係夠唔夠佢嘅執法嘅工作啦，即係反恐啊，或者偵察罪案啊、防止罪案啊等等，呢個係關心嘅，但係都要平衡到我哋嘅私隱方面嘅一啲功能，因為而家鏡頭即係技術日新月異，係可以做到非常之多嘅嘢。咁緊我哋係選配係咪啱啱好就可以方便到執法啦？即係唔會超越咗我哋嘅香港，我哋都有自己嘅私隱條例噶嘛。咁方面，咁局長喺會上都多次提出嚟，都會平衡到兩方面嘅。咁我呢度係放心嘅，即係我自己一路提嘅問題都係喺呢個方向問。 剛才我都提到其中是一些功能的，就是用电脑包括用电脑分析取代肉眼，咁侦测不同镜头影到一些疑犯进入或者是离开个犯罪现场的资讯。其实是不是真的有人面辨识的功能？ 我想人面辨识是一个其中的功能，加埋很多的，譬如那个布置的辨识，因为你要影个人群其实不是只是人面的，咁可能个人嘅行嘅步姿咧，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嘅一个特征嘅。咁呢啲镜头其实可以侦察到嘅。咁呢啲我谂呢啲人工智能嘅技术咧，都唔系一个新嘅嘢嚟嘅，10多年前都已经有喺度。咁我哋睇下有冇用咁解咯。咁呢个人面辨识就系、是、其实都证明咗系可以帮到一啲大城市咧，可以捉一啲譬如通缉犯啊，或者一啲所谓嘅警方要揾嘅人咯。 即系佢都有解释到嘅，除咗话人面。同埋，先你話布置呢一類都會係喺當中用到嘅技術嚟嘅。 布置就話黑局長就冇提到嘅，呢個係我自己即係都了解，其他係都唔做嘅。 OK， 另外佢話會監察好似打交呢啲特殊及不正常嘅情況，即係點樣監察？嗰個人工智能會自己睇到有人打交，就會通知個警員咁。有冇了解到具體係點樣監察？ 具體咁樣嘅，因為呢啲叫做視像嘅識別咧，佢可以偵測到一啲 abnormal behaviour， 即係呢個不正常嘅行為。即係譬如呢條路應該係一個方向行嘅，突然間有個人停低咗，擺低一啲嘢，或者調翻轉行嘅，呢啲其實係用一個鏡頭可以辨識出嚟嘅。咁有啲兩個人打交，即係糾纏埋一齊啊，可能未必打交，佢攬埋一齊，咁都會有啲示警，咁再俾翻一啲警方去睇睇，究竟係打緊交啊，定係兩個人攬埋一齊好親熱咧？咁樣其實都可能會有啲咁嘅信號拎出嚟。咁啊，自動可以俾警方或者其他啲監察嘅負責監察嘅人員咧，去提示佢去跟進呢個情況咁樣咯。 咁啊，時間差唔多，我哋8:30之後繼續咧，係揾阿吳傑莊傾啊嘛。 好， 因為都講到咧，有啲同嗰個裝嘅數量有關係嘅，因為而家就話咧，計劃係裝2000組，咁亦都即係政府就話呢個唔係一個終點啦，係一個起點啦。會因應咧市民熟悉運作啦，同埋科技成熟咧，係會循序漸進咁樣去推展嘅。咁頭先吳傑莊引述到其他城市裝嘅數目咧，就係唔知咁嘅情況嘅。有關於呢一個安裝閉路電視嘅計劃，暫時話喺旺角下個月要會裝先裝呢個15組閉路電視做一個技術測試。點睇18723呢啲？轉頭翻嚟再傾。

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的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现在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就畅通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的主角刑警魏国平，八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他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八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财政预算案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专家现场分析。 节目期间，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星期三下昼五点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二同步直播。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2024年2月28日，财政司司长今日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夏宝龙在港考察调研，先后与青年交流，并与经济专家进行座谈。 本港一月私人住宅楼价按月跌1.6%，2016年10月以来最低。 南韩福祉部以违反医疗法等为由，向警方举报医协五名相关人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讨论到有关于安装闭路电视计划，喺立法保安事务委员会寻日就开会倾到嘅咁，话计划装2000组啦，呢一啲闭路电视首阶段下个月咧就会喺旺角装15组做一个技术测试，咁之后咧今年年中开始就会再装600几组嘅咁，亦都提到话首阶段就未必会唔会加入啦呢一个嘅人工智能嘅技术喺当中，咁就话但会确保个系统日后咧可以用到人工智能。都话今年会展开，并且尽快做嘅咁。继续同吴杰庄倾下，吴杰庄就系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早晨， 早晨，早晨。 头先讲到嗰个数目啦，你都比较到即系而家话二千组咧，同其他城市比咧系唔算特别多。不过佢呢个话唔系一个上限嚟嘅，或者系起点嚟。其实你自己觉得个数量应该系几多先够？或者其实香港又有冇咁多即系叫做罪恶黑点或者系犯罪？數目比較多的點是真的要用到閉路電視，有人工智能技術的閉路電視呢？ 是啦，冇錯，我諗都要按翻我哋香港實際情況嘅需要啦，因為佢警方都提到啲點點樣選擇啦，即係佢都話會即係因係有罪案會發生過嘅，嗰、那個係一個黑點，所以會安裝呢啲閉路電視。咁我都唔可以話直接同其他城市嘅直接比較個數量，呢、這個都未必合適嘅。所以我建議都係即係按警方提出嚟係呢個數目會比較合適啲，因為佢一定有個比較科學嘅考慮嘅。 都話可能過往犯罪比較多，其實應該呢啲點係針對邊一類型嘅罪行比較多嘅點，而係擺呢啲閉路電視咧？你自己有冇一個諗法嘅呢個？ 我諗係啲人流比較多啦，或者係曾經發生過佢哋話齋即係啲劫案啊，或者係一啲打鬥啊嗰啲地方啦。咁呢啲因為呢啲案件其實香港亦都下降緊嘅，即係睇翻即係之前係警方喺香港喺立法會都提過啲罪案數字，總體上升咗。其實主要都係啲電騙啊、詐騙會上升咗，但係呢啲咁嘅喺實體空間發生嘅一啲罪案咧，其實係下降咗嘅。咁其實香港我諗呢一方面都係有一個比較好嘅走勢嘅。 另外就睇到話安裝呢啲閉路電視地方咧，就會按私隱條例有個警示嘅提醒，咁但係就唔會列明安裝嘅地點，話避免罪犯有防備。知唔知嗰個所謂警示係會點樣嘅？同埋有個警示喺度，其實應該市民係咪都知道嗰個位係有即係閉路電視影緊啦？咁點解又唔講埋究竟有個清單或者一個名單係邊度係裝呢啲閉路電視咧？ 其實會上我都問咗呢個問題嘅，咁局長就答啦，就唔會有個清單列出嚟啦。咁其實我問嘅問題就係、是、會唔會即係、就是、知道邊啲地方有，咁大家即係唔會喺嗰個地方犯法啦，即係或者會轉移咗其他地方啊咁樣，其實都係一個提到嘅問題。咁但係警示翻嗰個閉路電視安裝咗，亦都係私隱條例裏面嘅一個需求嚟嘅。即係你知道嗰個係運作緊嘅一個閉路電視，係佢係錄影緊嘅，或者係喺度識別緊一啲嘢嘅。咁即係會保障翻，即係唔係一個私人嘢喺嗰度俾人影到啦。你一個公眾空間嚟噶嘛，咁你自己做嘅行為啊嗰樣嘢咧，自己要注意咯。 但我就想知，即係其實你警示應該都係想有人留意啦，或者一啲有人想犯罪嘅人應該自己有個阻嚇性喺度啦。咁但係同時又唔俾個清單出嚟，咁但係就話避免罪犯有防備，兩者之中係咪有啲矛盾咧？ 這個其實都係有相確嘅。咁其實自己如果行過見到經過嘅，咁自己可以記錄到嘅，記錄到嗰個清單，可能市民自己都做到出嚟。咁但係話佢警方只係主動提供啦，咁但係呢個清單我諗民間都會流傳到嘅。 頭先你講到好關注嗰個私隱問題啦，你自己覺得點樣先可以喺裝呢一部電視嘅同時，又要保障到嗰個私隱咧？因為佢而家其實都係影公眾地方，那個私隱嘅問題喺邊度咧？ 嗱，我諗公眾地方亦都你唔應該做啲私人行為啦，即係你自己私人嘅嘢唔應該喺公眾嗰度做啦。咁呢個基本嘅，咁但係佢唔好影到一啲私人嘅地方啦，即係譬如一啲私人嘅住宅裏面喺空間會唔會影到入去啊？裏面監察咗人哋屋企啊咁樣，因為香港都係人煙稠雜嘅地方啦，好密集，咁變咗唔會即係小心就係影到啲私人嘅空間咧，呢個係小心啲嘅要。 好，同阿吳記莊傾到呢度先。吳記莊係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啦。187231點睇呢一個裝閉路電視嘅計劃咧，同唔同意？可能係一啲人流比較密集嘅地方啦，或者一啲即係過往犯案有啲犯罪嘅點啊，比較數目多嘅地方係裝呢一啲閉路電視。187231，請多位嘉賓一齊傾。立法會議員江玉寬，早晨。 早晨，謝立文。 早晨，江玉寬，點睇呢個裝閉路電視嘅計劃？有冇需要裝呢一個數量咧？又？ 暫時嚟計咧，我睇翻第一區話旺角區嘅區先啦，係咪？而家就話裝嗰十幾部啦。我認為咧，我係原則上係贊成嘅。點解咧？咁因為其實咧，裝呢啲閉路電視咧，喺世界各地咧都好普遍嘅。咁我亦都睇翻，其實喺世界各地佢哋嘅例子或者佢哋嘅經驗咧，都有講到咧，其實個好處就係話會防止到罪案啦，嚇，起到阻嚇嘅作用啦。亦都可以譬如真係萬一有即係罪案發生嘅時候呢，係可以成為一啲證據。另外呢，就係話相對嚟計呢，有機會係會減少一啲警力嘅。 所以就整體嚟講贊同嘅方向啦，不過具體都提到有一啲功能，包括就係用到人工智能去，除咗話偵測一啲人數啊、人流方向啊，亦都話會監察打交呢啲情況啦。用電腦去取代肉眼去偵測，譬如有一啲疑犯係入咗某一個嘅現場啦。咁點睇運用到人工智能當中有啲咩要注意咧？又 好啊，我頭先所講咧話，我原則上去贊成裝呢啲即係閉路電視啦，但係咧我對於你話哇要直情用埋 AI 咧，我就希望能夠明白究竟運用嗰個 AI 係點樣運用先。這個要好清楚，因為 AI 係好闊噶噃。頭先就算淨係講閉路電視，唔好講到 AI 先啦。施立文，其實有啲嘢咧都要留意嘅。 好似譬如你话喺私隐条例里边，要保障翻啲市民啦吓，譬如你话唔好影入屋，因为香港系一个好密集嘅城市嚟嘅，同其他嘅城市有别。另外就系话，我认为最重要咧就系要有一啲指引啊，清楚嘅指引，譬如你话保留嘅时间性啊，点样去到确保所有嘅录出嚟嘅片咧系会譬如妥善咁储存啦、啊、咁样。好啦，至于你话头先讲 AI 咧，暂时嚟计咧，我见到喺私隐专员公署里边咧，都冇去到咁仔细啦。用录影摄录去到安装摄录咧，喺私隐条例里即系专员里边咧，佢系有指引嘅。 嗯。 但系你话要用到人工智能咧，似乎就未去到咁仔细。嗱、呢一方面咧，我希望咧，其实警方咧，联同即系私隐专员佢哋咧，都要去一齐去到订立一啲指引先。而呢啲指引系要俾市民系要知识，同埋最好系要有咨询。 嗯，你觉得个指引应该嘅内容系涉及到讲用 AI 嘅时候要有啲乜嘢要规范或者要留意？ 好，嗱，其实个原则系点样咧？过往在摄录的时候呢，私隐专员都有讲到呢，就是说影同埋声影像同埋声音呢是最好不要在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会这么容易被人去知识个 data subject， 即是被人影那个这么容易去到，因为不是成日都犯法的嘛，是不是可能不是犯法的嘛。那如果你一看一些带呢，很容易是可以被人知道所有出现的人是什么人呢，其实都是妨碍影响到人家的什么私隐的。 嗯， 咁如果你话用 AI 咧，哇，咁啊真系，其实真系做晒影同声一齐啦，系咪？坦白讲，咁呢一啲咧，我自己就觉得咧，系有机会真系会系不必要咁样咧，系影响到我哋嘅私隐嘅。咁、所以我就觉得要有好清晰嘅指引啦。 嗯，但其实而家私隐条例如果用喺一啲防范罪案呢一类嘅用途，系唔系有一啲嘅豁免？ 有喺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喺香港法例嘅第486章里边咧。其实是有很多的豁免的，我们叫做即情景的。 嗯、 其中一种的情景呢，就是用来防止犯罪。这个呢就是在第58条。但是呢，在有豁免都好啦，但是豁免都不是豁免所有的私隐原则的。 嗯、 我们在这个条例里面呢，有六项原则是要遵守的。就算去到防止犯罪都好呢，就只是豁免了第三個原則同埋第六個原則， 嗯、 即係話咧，譬如可能唔需要我哋同意就可以使用嗰啲即係data 啦嚇，嗰啲資料啦。另外咧就係、第六個原則咧，就係話我哋係有權去到攞索取呢啲資料，同埋我哋可以有權更正嘅。 嗯， 咁只係呢兩條係豁免咗嘅啫，其他。譬如話其他嘅嗰四條咧，包括話、我哋點樣去到收集呢啲資料啊，資料嘅準確性或者保留嘅時間要合理啊，又或者嗰個安全啊嚇，即係嗰個資料嘅安全程度啊，又或者要公開要透明啊，呢啲其實都係仍然係有效嘅。 OK， 講翻頭先你講過幾點啊？關注到私隱，包括就話唔好影到一啲私人地方，影到入屋啦，同埋或者都要有啲嘅指引啦，保存幾耐啦，等等啦咁。譬如佢而家都係咪都解答咗啲？譬如話閉路電視只係影公眾地方範圍，話現階段冇追蹤功能，話所有影片嘅片段咧會喺錄影日期起計30日之後咧自動刪除，係咪都釋除到你有啲疑慮咧？ 是的，是的，没错。咁因为我都睇到佢警方最新嘅发布呢，其实都係有呢一方面嘅即係嘅资料啦，包括就係30日。咁有两点呢，我希望警方係能够都可以再话清楚俾市民听嘅。第一，因为我见到警方嘅公布就係话可能长过30日啦，如果有需要嘅话，咁真係要讲俾市民听喺咩为止有需要先。 嗯， 呢、這個好重要嚇。第二咧就係、我都好希望咧，警方除咗話就咁講俾市民聽咧，都要話俾市民聽佢有啲咩嘅指引先。指引嚇，因為咧喺一個咁重要嘅政策嚟計啦嚇，即係而家去做呢樣嘢咧，有別於以前，而且係第一次咁做咧，我認為警方，我希望咧佢內部一定有一套好詳盡嘅指引。 嗯， 一定要。其实一啲嘅大嘅私人嘅机构咧，佢哋都有安装闭路电视嘅，我知道。 嗯。 但系咧，佢哋同样地都要有乜嘢？ 有一套好完备嘅指引。呢、這个其实都系私隐专员公署佢哋不嬲佢哋要求同埋希望㗎喎。係咪咁所以我希望警方呢，因为呢一个系唔系淨系影响啲人去商场嗰啲人咁简单喎，今次系咪今次系会影响全香港嘅市民嘅。咁、所以我希望即係、警方要话俾我哋听佢嘅指引嘅包含嘅地方系啲乜嘢同埋几时系会更新个有关嘅指引呢。 另外我就关注到呢嗰、那个按住私隐条例啦，咁就话会设一个警示提醒，即係嗰个地方係装咗闭路电视嘅，但就唔会有一个即係列明安装嘅地点嘅一个清单或名单啦，就话係避免罪犯又防备，当局嘅说法係咁嘅，咁同唔同意呢一个嘅说法呢？又 咁其实咁讲嘅，剛才吳傑莊係咪佢有吳傑莊議員咧都有講得好清楚。我同意咧，就係話唔需要太過仔細。譬如你唔需要話啊，我而家咧嗱，我呢個閉路電視就會影到 A 範圍至到 B 範圍啊，唔使咁講嘅。咁但係咧，譬如你話商場都唔會啦，商場門口都只係話嗱，我商場裏面有安裝到閉路電視㗎啦，咁樣咁講啫嘛。OK， 咁但係咧，我覺得喺邊個點咧，其實我覺得。都是可以讲的。为什么呢？其实好像吴杰忠刚才讲都没有分别啦。你的闭路电视不是隐蔽的嘛，其实是不是？其实你都是人家不都会知道的，是不是？如果万一那些其实那些罪犯都叻过我们的，坦白说。为什么不可以公开说，譬如在这个范围啊，你可以不用很仔细啊。其实我觉得都可以，譬如在弥敦道至到咩一带，我不同意说、我们不嬲都没有公布，我不同意吧。因为我昨天在这个外国记者会附近经过，我才见到警方拉晒 banner 说这一段我有摄录的啦，那不是一样即是拉那些说违法泊车那些。那为什么那些你又可以做，这个 CCTV 你又不可以做呢？嗱，嗰條 banner 正正係擺咗喺外國記者會門口嘅啫噃，揚曬即係響曬響曬話俾市民聽，嗱呢橛你唔好拍啊咁，咁你又會咁講，呢、這個唔合比例啊，我覺得。 最後講埋咧嗰個數量啦，而家話裝2000組啊嘛，諗住計劃點睇下呢個？不過佢又話係起點，唔係一個終點，可能再裝多啲。 嗱、這個、呢個咧，計我話我係市民咧，我擔心嘅係咩咧？嗱，我唔係擔心，如果佢有好嘅指引咧，我唔係擔心我個私隱嘅問題。我個擔心咧係成本嘅問題。我坦白講，成本。其實咧喺其他國家咧，有啲譬如喺美國有一啲州份咧，佢哋最初都好想裝，因為你知道美國嘅罪案都好多嘅，係咪？咁但係最後佢哋都冇裝嘅喎。原來嗰啲州份咧，佢最後唔裝，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因係咩？成本，唔係安裝成本咁簡單，日後維修嘅成本或者管理嘅成本，你嗰啲片錄埋咁多，你覺得你唔使儲存同管理咩？一樣要嘅係咪？咁所以咧，我希望咧，其實喺今次第一階段做完之後咧，警方都要譬如要俾多啲資料我哋睇到，究竟嗰個成本係點嘅監控，檢討下個成效，譬如慳翻啲警察，但原來。可能咧，我唔知啊，會唔會個成本嗰方面都好高昂嘅咧嚇？啲閉路電視， okay. 我覺得市民大眾咧呢方面都係應該要關注。 OK， 好，唔該曬江玉寬，同你傾到呢度。江玉寬咧就係立法會議員，休息一陣。 佢會播映無數嘅電影，佢播嘅電影好多都係獲獎無數。佢畫面入面嘅粒粒都係天王巨星。佢就係港台電視31週末大電影。每个周末只要安坐家中，连环精彩好戏一一为你送上。周末大电影，逢星期六日晚，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 讲下环保嘅议题啊，就4月22日开始实施嘅呢个首阶段禁用即弃塑胶餐具以及系其他塑胶产品嘅呢个措施啊，点睇1872311？你同唔熟悉当中一啲嘅细节咧？咁嗱喺4月22日起咧，一啲嘅即弃塑胶餐具包括咩咧？所有发泡胶餐具啦、胶饮管啦、胶嘅搅拌棒啦、胶叉、胶刀、胶匙羹、胶碟，呢一啲咧就系堂食。外賣禁止，銷售亦都禁止，即係你想俾錢買都唔可以啦。咁啊，另外咧，有一啲咧就係只係堂食禁止，係即係派發嘅啫，譬如膠杯啦、膠杯蓋啦、 交碗、交盒呢啲嘅容器啦，堂食禁止。不過你外賣咧仍然可以繼續用嘅。係如果你想即係用個銷售嘅方式咧，係你俾錢咧仍然可以買到嘅，可以即係一啲餐飲處所仍然可以係銷售等等嘅咁。點睇呢一個嘅安排，或者而家啲食店啊等等又清唔清楚咧？市民又清唔清楚咧？咁成個運作方面，請你一位嘉賓一齊傾啊！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希，早晨。 早晨，朱乐文你好。 你好，其实头先我就好简单，因为讲咗一啲即弃胶餐具，其实都唔止，因为啲涉及到一啲即弃塑胶产品添嘅，我就唔好太详细讲啦。但整体成个措施四月22号实施嘅时候，你觉得有啲咩关注点啊？当中 系而家香港咧，手数呢样嘢咧，就喺全世界行得最前嘅。咁第二前就系台湾，台湾系要2030年先做到我哋2025年咧系要做晒嘅嘢。咁而早前韓國咧都係想走數，但係咧就冇辦法啦，都係要煞停。個原因佢講得好明嘅，就係經濟唔係好好啦，而家大家嗰個生活都艱難啦。咁而家突然間要走數嘅時候咧，佢可能相關嘅配套未足，咁搞到咧大家嘅成本大咗，所以係要煞停嘅。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個挑戰絕對係大。雖然個方向咧，我知道世界上面好多其他地方同埋西方國家都係喺度做緊，咁但係我哋嗰啲食物有啲唔同喎，佢哋嗰啲煎炸炒，我哋嗰啲就係蒸炆燉煮，好多湯汁，咁所以係唔同嘅。所以你見到韓國嗰啲都唔係話行得非常之順利，咁所以其實而家目前我哋個困難喺邊度嚟咧？我聽到市民有啲咩聲音咧，首先最緊要嘅係咪真係會環保咗咧？如果我哋嗰啲外賣嗰啲碗啊，嗰啲咁嘅杯啊，全部都是紙的話，嗱，佢哋都有一個反應是事實嚟嘅。因為而家我哋嗰啲咁嘅膠嘅碗或者係嗰啲飯盒是可以抌落去膠嘅回收箱度嘅，但係紙嘅碗杯咧係唔可以抌落紙嘅回收箱度，只能夠抌落普通嘅垃圾度啦，或者係抌落去一啲紙包飲品嘅回收箱度，即係嗰啲牛奶盒回收箱嗰度。因為牛奶盒嘅回收箱係可以回收一啲產品上面係有過咗膠或者係有過咗蠟面嘅。咁而家係好少地方係有呢一種咁嘅回收箱。咁就變咗咧，逼住多咗呢啲咁嘅廢物啦。咁梗係唔理想，馬上又話垃圾徵費咯。咁到時嘅時候有呢、這個全部走數，然之後咧就反而大家嗰個垃圾袋。即係綠色嗰個指定垃圾袋就係個 volume 就大咗，個 size 大咗，因為咧嗰啲回收唔到嗱，所以其實嗰、那個先有次序好緊要嘅。我認為嗰啲咁嘅牛奶盒嘅回收箱咧，係要擺喺前面嗰度咧，即係意思係要盡早係喺呢一啲回收箱嗰啲三色回收桶嗰度嚟咧，旁邊都係擺埋，咁先至係可以真真正正係做到呢、這個更加環保啦。呢、這個係第一。咁其次，其他嗰啲國家都有提出過個問題嘅，究竟紙是咪真係會環保個膠呢？首先第一，生產呢啲紙嘅時候，其實係用大量嘅水啦，呢個係第一。第二就係咧，當你形成咗垃圾嘅時候咧，你上垃圾車嘅膠係可以壓縮到好細嘅，譬如嗰啲膠袋啲。咁但係你嗰啲木製品、嗰啲塑製品，甚至紙製品嘅呢一啲餐具嘅話咧，係壓縮。然之後咧，係大過呢啲膠袋啊膠咧，係幾倍嘅。咁變咗可能你一架車運走啲垃圾，變咗可能兩架車、三架車。咁所以亦都係有呢個咁嘅辯論喺度嚟嘅。咁所以可能呢一啲問題咧，都係要當局或者係相關嘅持份者啦，都係要向大眾去解釋清楚，讓到大眾係認為或者係理解事實上係真係環保咗。如果唔係嘅時候，推行嘅時候咧，亦都係有困難，因為而家大家嗰個理解都係有偏差。咁其次更加好重要嘅就係嗰啲商户嗰個成本嘅問題啦。咁所以其實而家都有一系列嘅問題係需要去解決啦，或者去解決啦。因為4月22号都係嚟得好快。 針對頭先你講嗰兩點啦，其中一點就係譬如話紙有啲仲有啲防水層嘅，咁未必可以一般就咁回收啲紙嘅地方就收到啦，可能係收牛奶盒嗰堆啦，咁嗰啲先至收啦。有冇問過政府其實可唔可以大增呢一啲嘅回收點，或者增加唔到短時增加唔到個原因係啲咩咧？ 其實我哋而家有幾個階段嘅環保措施嘅，第一個階段就4月22號呢啲抖數啦，跟住就8月1號嘅垃圾徵費啦，跟住仲有一個階段嘅就係呢、這個嗰啲全部嗰、那個紙包飲品者啊，嗰啲叫責任者，呢、這個叫生產者責任制啊，即係意思係紙包飲品嗰啲生產者責任制咧，會喺下年就實施嘅。 咁即係意思係話咧，全部紙包飲品嘅生產商啊，咁佢哋生產咗幾多，佢回收翻幾多咧？如果少嘅時候咧，佢就要收錢嘅，即係收翻佢税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到時為咗係可以統計得到究竟回收翻幾多咧， okay. 政府可能到時係會有一個立法，係會有呢一啲咁樣嘅牛奶盒嘅一啲回收箱咧，係喺唔同嘅地方都係要擺喺度嘅。 Okay. 但係嗰、那個係嗰、那個前後次序就可能係有啲問題啦。 好，時間差唔多，我哋九點鐘之後轉頭翻嚟再傾啊，梁希。 謝謝， 好，梁希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2024年2月28日，财政司司长今日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夏宝龙在港考察调研，先后与青年交流，并与经济专家进行座谈。 本港一月私人住宅楼价按月跌1.6%，2016年10月以来最低。 南韩福祉部以违反医疗法等为由，向警方举报医协5名相关人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就讲到4月22日开始实施嘅首阶段禁用即弃塑胶餐具及其他塑胶产品啦。点睇？1872311。除咗话一啲即弃嘅胶餐具，头先都讲咗边啲系第一阶段系堂食外卖禁，同埋销售都禁咁。其实仲有啲譬如其他嘅即弃塑胶产品，好似啲咩咧？嗰啲气球棒啦、荧光棒啦、雨伞袋啦、胶牙签啦，都会喺第一阶段咧是禁止免費供應兼是禁止銷售的咁。不過有啲呢就是可以繼續在第一階段銷售啦，但是就禁止免費供應的，包括啲咩呢？非醫療用的透明手套啦，一啲宣傳用的塑膠包裝紙巾啦等等的咁。1872311繼續同阿梁希傾，剛才9點前一路傾緊嘅。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希，剛才你講到一點，可能就涉及到一個解說或者根本問題啦。究竟用紙做的呢一啲容器是不是等於是環保一點呢？你話有些市民都未必很認同的，那怎樣去處理這個是涉及到解說問題還是怎樣？ 是啊，所以呢我認為都是需要解說啦，無論是政府也好或者是所有的持份者都好。那這個紙是不是真的會比較環保一點，讓到我們整個社會都一起去做，這個是第一啦。那其次，其實呢早前我們都是有些市民都是關心到一個問題啦，就是你走數之後呢，就是第一階段堂食是不可以用一些塑膠的餐具，即包括是咩膠杯啊、膠碗啊嗰啲咁樣樣。咁但平時我哋去大家樂，好多時候都係會叫飯，雖然係堂食，但係我哋嗰啲湯啊或者係杯啊係轉外賣嘅，因為咧我未必係可以飲得曬嗰個熱飲或者個湯啊嘛，我會拎走噶嘛。咁如果我拎住呢一啲咁嘅膠碗、膠杯啊喺度堂食嘅時候，是不是就是会犯法呢？咁我同呢、這个局长啦，因为当时喺嗰个 panel 嗰度係有问到呢个问题嘅，咁佢话放心啦，唔会嘅，唔会犯法嘅。咁所以呢其实亦都必须去强调一点，就係我哋喺开会嘅时候呢提出咗好多问题，咁局方嗰个答复係好明確，其实就係会人性化去处理呢啲问题，唔係下下都讲告。今次就唔係想话哎呀，是应该要告人的，大家可以放心，即是可以照样咁样正常咁去生活啦。Okay. 如果是发生咩问题，就佢哋就唔系话会去告嘅，系以警告为先啦，即系或者系劝喻为先啦。咁所以呢个我谂大家都唔使话太担心嘅。 整体嚟讲，你如果觉得譬如啲食店究竟了解成个计划未咧，会唔会喺4月22日其实都唔系仲有好长时间，唔够2个月，佢哋喺落实第一阶段嗰阵，会唔会有啲混乱喺当中啊？同埋头先你讲到话商户成本，讲到成本，可能就系有冇一啲代替品啦，代替呢啲塑胶嘅即弃餐具啦，咁有冇咧？佢哋系咪真系揾到咧？嗰个支援方面系点咧？有冇留意到点啊？ 而家嘅替代嘅品咧，其实最紧要咧就系，正如我哋刚才都有讨论到，喂，而家中餐好多时都有好多汤品啊、蒸炆炖煮嗰啲啊，咁就系好容易嗰啲纸嘅碗咧，就系会摆咗超过30分钟咧，就系会变形啦。 防水嗰啲都会咩？防水嗰啲都仲会咩？ 都会嘅，都会嘅，都系会有呢种咁嘅情况嘅。因为如果你真系抌一啲有汤啊剩嗰啲落去嘅时候，都系有啲问题嘅。呢个都系佢哋比较担心啦。咁如果系要一啲好似你话，防水啲，点知系可以唔会咧？咪贵啲嗰啲咯。咁贵啲嗰啲嘅时候，又系一个成本啦。咁所以而家目前你哪怕系讲紧麦行多， 點解係會殺停，都係因為呢一個問題啦。咁所以我諗咁嘅，呢一個係一個好嘅方向嚟嘅，因為大家都係想環保啊，然之後又要碳達峰、碳中和。咁但係喺呢個路上面，究竟個步伐行得幾快呢？就係要睇翻我哋今次第一階段究竟市民嘅反應、商户嘅反應。若然好多嘢都係真係似乎唔掂喎。咁係咪調整一下個步伐呢？咁我覺得呢個空間都係有嘅，我相信局方都係會聽翻民意嘅。 Okay. 嗯，好，唔該曬梁希，同你傾到呢度。 多謝你。 好，梁希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啊，講到啲即棄塑膠餐具嘅替代品啦，根據環保署呢個叫節塑塑膠嘅塑嗰、那個網頁咧提到，譬如一啲即棄嘅即係塑膠進食餐具，好似刀叉匙啦，可以用木啦、竹啦呢啲代替品啦，有啲係植物纖維做嘅，有啲係紙做嘅咁，或者係樹脂製啦。脂係即係脂肪嗰個脂嚇，咁另外咧就喺即棄嘅塑膠飲管，例如一啲竹飲管可以代替品啦，紙飲管、米飲管亦都可以係代替品啦，或者係可重用飲管啦。一啲嘅攪拌棒亦都可以用木製啦，咁啊，另外仲有紙碟啊等等一啲嘅唔同嘅替代品喺當中。不過就有啲即係飲食業界都關心係、那個其中一樣嘢就係嗰個嘅成本問題啦。咁亦都話嗰個對於個計劃究竟係清唔清晰咧？咁局長謝展華咧之前喺立法會講到嗰個最新進展咧，都話全港20,000間一啲非連鎖小型食肆咧，當局都會全部到訪去講解嗰個嘅新嘅安排嘅。咁18723姐講下你嘅睇法，休息一陣。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让游客来港探索独一无二的艺术文化之旅，参与国际级艺术文化盛事，体验全新世界级博物馆和艺术场地，艺聚香港，等你逐一发现。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之前消委会咧就讲话过去七年咧接获1200几宗一啲家居装修服务嘅投诉啦，咁提到咧而家喺装修行业都可能涉及到一啲唔同嘅问题，问到一啲受访者都话，譬如有啲唔同价式嘅报价单啊，一啲即系质素有啲好，有啲未必咁好嘅一啲装修公司啦，咁佢哋提出咗四大建议啊，包括话订立标准报价单范本啦，都提到话咧会有即系提议啊设立政府认可嘅个认证计划等等嘅咁詳細的情況都請你一位嘉賓和我們談，他們對於一些裝修行業或者怎樣做得好一點都有一些建議。測量師學會會長林家輝，早晨。 早晨啊 Norman。 你好你好林家輝。可不可以講一下你都有留意到消委會的調查，你自己本身是不是都接觸過一些家居裝修的投訴比較嚴重的個案，你有聽過？ 哦，有啊，我自己教堂的一個朋友呢，最近都出了事，他給了300萬去裝修。结果呢就而家真係又未到烂尾嘅，不过就已经延迟咗成3-4个月啦，都交唔到货。咁后尾催呢就夹硬交啦，但係你我想去睇帮佢睇过，简直就即係根本都未住得人。热水炉都未装，咁点冲凉呢？咁嗰啲嗰啲冷气机呢嗰、那个分体式呢就装咗喺个窗口隔离，咁搵个可能佢个工序错咗啦，佢可能装咗嗰个cupboard 即係嗰啲櫃先啦，咁我將嗰個夾硬將個冷氣機咧裝咗喺個櫃裏邊，咁你都聞所未聞啦，即係分體式冷氣裝喺個櫃裏邊，咁啊實死啦。咁仲有再300萬嘅裝修換嚟嘅咩咧？就係、是、嗰個洗手盆，雖然咧係夾板嚟嘅，嗰塊石即係人哋通常就算揾塊麻石都好啦，平平地都係石啦、啊。咁你衰到係變咗夾板嘅，你真係你諗下就都可悲啊！直情、 所以關鍵即係呢啲個案就你睇到嗰個問題喺度啦。點樣係減少呢啲問題，或者杜絕呢一啲嘅問題，減少個糾紛咧？咁其中一個咧係咪同個報價單有關？我見到你哋測量師學會都有建議，點樣做得好啲咧？ 呢、這個報價單就係一個好大嘅陷阱，因為我個朋友俾我睇嗰個報價單咧，就一個 typical case 啦。佢真係信嗰個裝修公司嗰個設計師啦，即係號稱都話一個職師啦。咁佢個睇到個報價單咧，就係得嗰啲一兩個大 item， 就跟住就話有個幾多錢啦，咁樣加埋咧就300萬啦，咁樣咁咧又。 冇文冇路嘅，但系反而咧，佢最重视咧就系话要你一开工咧，冇几耐就俾一半钱，跟住咧就做到几多咧，又俾多三成，又俾多一成。咁而家佢差唔多都俾晒佢啲钱，剩翻好少部分冇俾，但已经换来系咁嘅货，即系咁嘅就已经好难追啦，因为钱已经过咗手啦。咁而家睇到个报价单系咁咧，其实都可能佢唔系唯一一个人系咁。就算你话我写咗啊，我系几多份量嘅，即系嗰个 quantity 系啲乜嘢，个料系啲乜嘢，但系你其实个牌子啦，或者你嗰个真正嘅质素咧，都好难保证。其实我哋自己咧就为咗咁咧，即系希望市民可以睇下我哋有个标准合同嘅，咁就系08年出嘅，咁我哋会短期内咧都会修改佢嘅，更新佢。咁喺未更新到之前咧，我哋亦都。啱啱琴日我哋喺記者會嗰度咧都講咗咧，我哋會出一個checklist 幫下大家手咧， okay. 即根據我哋嘅 checklist 咧就去睇翻有啲 item 你係咪冇注意咧？你去同佢傾嗰時咧要留心，要加翻落去啦。其實我自己睇咧，因為好多 item 即係可能嗰個市民都唔係好識啦，咁佢可以問下我哋意見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即係。back to 嗰、那個，即去到 foundation 嗰度咧，就話你最好咧，就同嗰個裝修師傅咧，那個公司咧訂立呢個清單時，同佢走一轉或者兩轉都好，就去真係睇材料啦。嗱、啊，係咪呢只有個板有個號嗰、那個型號啊，影曬相啊，夾埋落去嗰個清單嗰度啦。咁啊，好好，即係你後、okay. 即係大家憑嗰個幻想咧就。可能會出錯，咁你真係要睇下係咪嗰隻嘢咧摸過去啦。雖然咧都可能會出古惑，但係起碼都冇太離譜啦，唔會變咗夾板啦。 頭先你話會更新啦，會點樣更新啦？同埋嗰個清單其實詳細有一啲乜嘢係一定要列清楚先可以保障到個消費者咧？又例如頭先你講話啦，即係如果係咪同埋個師傅落去睇，或者即係講清楚就得咧？因為有時嗰個資訊大家對於裝修行業嘅知識根本唔對等，消費者未必好認知。嗰、那個師傅話唔係喎，係咁喎。或者不嬲個行業係咁嘅喎，咁我哋就好難講落去啦，好難討論落去啦。咁點處理呢？大家可能都未必可以咁平等咁樣去傾呢件事喎，係咪咧？ 其實你最保障到自己，當然揾一個專業人士去幫你啦，即係去審定啦，或者制定呢個清單啦，或者其實根本嚟個設計啊，到嗰個你選用咩材料咧，都講得一清二楚啦。即係有個專業人士咧，就會比較穩陣啦。咁但係你老實講，你即係真係，譬如30000裝修屋企執過個廁所咁你冇理由話大佬又要請職師，又要請測量師，你夾夾埋埋個費用，仲貴過你本身嗰個工程啊。咁可能咧，你呢一度咧就即係你要留意個 checklist 咧，有啲咩可以幫到你提醒你啦。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可能係選料啦。同埋嗰個工期啦，一定要列明個工期啦。如果你延遲嘅，那個罰則係點樣咧？點罰法咧？同埋咧就係、是、嗰、那個分嗰個 payment 咧，你嗰個幾時俾錢咧？俾幾多？咁你梗係唔好一次過俾一半先啦。你俾咗一半佢，哇！你即係你嗰個控制權就越嚟越少啦嘛。咁另外咧就係、是、嗰個保險啦。如果即係有啲譬如佢整窗嘅，佢真係整個飛棚出去嘅，咁、那個飛棚咧有可能。即跌咗落去砸到街嗰啲人咧，咁點算咧？咁你要賠嘅喎，嗰時咁你有啲嗰、那個保險要買咧，特別喺第三者保險嗰度，同埋同個管理處嗰、那個即係要唔要俾按金落去咧？因為你即係你要保障，即係好多嘢唔會傷害咗嗰個 common areas 啊嗰啲嘢啦。同埋咧做完咧有冇即係嗰啲用嗰啲材料咧，或者嗰啲？買翻嚟嗰啲嘢咧，有冇保修期咧？有冇即係一個 defect liability period 咧？即係其實好多時都要翻手再做嘅。咁你如果冇呢個條款咧，佢就話咧、你交翻錢俾我喎。咁你就蝕底蝕得好緊要咯。 OK， 另外你哋有個建議話揾專家裁定個服務去解決一啲裝修爭議，那個諗法係點啊？呢、這個？ 這個我哋已經有喺度嘅啦，不過可能即係我哋自己都係我哋推廣得唔係太多啦，好多市民唔知啦。咁我哋都藉呢個機會咧講一講咧，即係因為你譬如你真係去到好唔好彩要打官司，咁你打官司嘅錢又係太多啊嘛，咁你就算你 你300万裝修，你冇理由打官司嘅，你點打呢？你打完官司使嘅錢可能過千萬，咁你咪好品。咁所以咧，我哋就諗，你一係就雙方和解啦。如果和解唔到咧，就可以揾我哋七人司學會嘅一個叫樓宇事務專家裁定中心嘅。咁就其實主要係我哋嘅 building surveyors 咧去主持嘅。咁你就可以申請，我哋就但係呢個咧就要雙方一齊 upon 嘅，即係你而家即係揾個。即是仲裁者嘛，咁你要双方呢即是都要一起话 upon 我哋嘅，咁就我哋搵一个专家帮你去做 assessment， 咁就可以裁定呢即是双方即是那个责任啊赔偿啊去到边啦。 过往多唔多㗎，但係过往数字多㗎、啊、 真係唔多唔、啊啊、多。咁就试过多数都係做流水嘅，咁装修就未试过。就所以都希望大家市民可以享用我哋呢个服务啦。咁即係我哋当然会收费，但係个收费就唔会好似打官司咁多钱囉，同埋相对快好多啦。 OK， 最后一分钟啫，认证制度消委会都话有个白名单认证制度够唔够呢？有啲人有啲地方淨係用到发牌嘅方式，又好唔好呢？一分钟。 呢、這个都暂时我諗仲认证可以快啲囉，做到囉。咁我哋会同消委会即係去行呢件事咯，睇下點樣行到出嚟咯。咁、但係你話發牌咧，啲係長遠少少，因為你好難管制咁多人。你搞得嚟都已經唔知幾多年後又要立法嘅事，不如即係而家目前嚟講可以搞認證，可以可能會快啲。 OK， 好啊，唔该晒林家辉，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林家辉系测量师学会会长啊，就讲到消委会咧，都喺其实2017年咧，去到上年咧，都话收到1200宗啊，大约1205宗一啲同装修相关嘅投诉啊，有关于装修可能唔同人都有涉及到一啲嘅经历喺当中啦，可以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头先就同到测量师学会讲到佢哋一啲嘅建议嘅。9:30之后转头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在今早11点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演辞和有关资料会在预算案的网页同步发放，市民可以在网上浏览和收看直播。演辭文本和摘要單張將在民政事務總署轄下20个民政諮詢中心、指定的政府辦公大樓、公共圖書館和公共屋邨商場等地方派發。陳茂波在立法會發表預算案後，下午3点會在政府總部舉行記者會，晚上7:30將出席由電視台聯合製作的財政預算案論壇。另外，陳茂波會在星期四朝早8点出席預算案聯合電台節目《財政司司長熱線》。消息指，政府即將公布的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將會發行大約700亿零售債券，當中大部分是銀債，其餘屬綠債和基建債券。浸會大學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麥瑞才形容，政府繼續發行綠色債券是名益長者。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如果政府發行基建債券，估計是希望小試牛刀，為未來不同大型基建融資做準備，例如北部都會區和大嶼山填海工程。麥瑞才認為，如果是基建發債，最好指明項目，並強調發債要避免將資金用於維持政府日常運作，否則難以透過投資獲取回報，償還本金和利息。南韓實習和住院醫生因為不滿擴大招收醫科生而發動工潮。當地傳媒引述政府和警方消息報導，南韓保健福祉部已經向警方舉報大韓醫師協會5名相關人士和在網上煽動醫生參加集體行動的發帖人士。報導指，福祉部以不服從醫療法規定的開工令，違反刑法、妨礙公務、教唆或協助等為由，

我諗好難睇佢個預期係咪即係達到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始終如果你 1.9% 越 2% 咧，其實都睇得到咧，其實都有一定嘅人數咧係使用呢個咁樣嘅選擇咧嚟去啊，即係唔再喺呢個急症室嗰度去等候啊嗰、那個嘅即係診治啦，咁呢個其實都係我哋最初係即係倡議嘅一個做法咧，就係話當一啲次緊急或者非緊急嘅病人，如果佢哋繼續輪候嘅話，可能本身對佢哋個病情都唔係太好，亦都可能即係形成嗰個急症室咧太過擠擁，特別係一啲即係一啲傳染病高峰期嘅時候啦。其實對整體都唔好嘅，即係對醫護啊或者其他即係候診嘅人士，甚至可能即係本身嗰個病人咧都唔好。咁所以如果有一個選擇俾佢哋做個決定，就話佢哋唔繼續等而可以攞翻嗰個急症室嘅費用嘅話咧，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即係一個有效嘅做法啦，即係俾即係嗰個急症室咧可以即係減少咗嗰個輪候嘅人數。 你覺得應唔應該繼續做，或者所謂恆常化，又或者起碼再做一次睇下，譬如嚟緊復活節假期係咪應該再做咧？咁 嗱，其實喺過去農曆新年嗰個嘅做法咧，我哋睇到2%嘅就診人士咧，其實都已經選擇呢個嘅方式嘅話咧，其實都見得到係有佢嗰個需要喺呢度嘅。咁亦都係恆常化嘅話咧，其實即係長遠嚟講，我哋都覺得呢個做法咧係有佢本身個好處啦，好似剛才所講啦。咁但係咧喺個制度上面咧就要即係有個清晰嘅做法啦。譬如話我哋剛才講廣華醫院啦，伊利沙伯醫院有兩個唔同做法嘅話咧，咁我覺得即係廣華醫院嗰個比較可取嘅，就係話即係病人佢覺得佢唔舒服嚟睇急症室，因為可能有其他原因請揾唔到呢個私人診所啊，或者其他嘅即係醫療機構。咁但係佢覺得即係有需要睇嘅時候，如果佢又唔想等太耐，因為可能佢覺得不如翻屋企休息，或者可能診所都開翻啦，朝頭早開翻啦，咁佢要走嘅話，咁我哋都鼓勵佢咁做啦。咁但係呢個做法咧，就如果佢選擇翻屋企休息，咁可能都想俾護士咧去就住佢個身體嘅表徵咧嚟到做一啲嘅核實啦，睇下佢個病況會唔會因為等得太耐咧，佢有加深到嗰個嘅病情，而即係離開咧，未必係一個好嘅選擇。咁即係呢個係多一重嘅監察嘅話咧，其實呢個對病人嗰個身體狀況咧係有一個好好嘅。監察喺度咧，對佢好嘅。咁但係咧就伊利沙伯醫院咧就係有理冇理就即係俾你走嘅話咧，可能即係病人咧可能忽略咗佢嗰個病情而離開咗之後咧，我哋唔知道佢究竟會唔會身體咧可以支持得住。 但係要護士檢查其實都要人手嘅喎，呢個都。 其實而家我睇到嘅，因為我最近都有幾次即係屋企人都要去急症室，其實個分流站咧就唔係話即係。即係太過擠用嘅，主要就係話，即係做咗分流之後咧，就係需要等候嘅，即係等候，即係就算你平時嘅日子咧，黃昏嘅時間咧，都其實好多人即係喺度等，同埋好多時間咧都唔夠座位咧，俾人哋去即係坐喺度等。咁但係個分流站咧，相對嚟講咧就比較係冇咁擠用嘅，嗰個工作量都似乎唔係太過繁忙，因為講緊佢係你就診嘅咧，都係做一次分流啫。咁做完之後咧，其實其他人都一路喺度等嘅啫。咁所以由翻喺個分流站去處理要退款嘅病人咧，這個做法咧係對病人即係嗰個安全咧，即係有個可靠性喺度。 有啲就關注即係如果唔喺急症室或者見到急症室排得耐嘅時候，我就去第二度啦。咁但係個問題係有冇其他嘅選項先？尤其是喺呢一啲嘅假期，譬如新年咁樣，有冇需要譬如恆常化？如果真係有恆常化呢啲措施嘅時候，公營同私營嘅醫療系統或者醫院應該要點樣去分工咧？而唔會導致啲市民因為有個退款安排或者知道太長啦，又可以退款啦，咁我就唔求診啦，或者即係叫做延誤個病情咧咁。 公營私營嗰個分工咧，其實要好睇政府做主導啦，因為講咗好多年話，即係你做一啲夜診啊，或者喺嗰個嘅官方門診嗰度去，即係俾多啲配套嚇，即係俾一啲喺急症室求診，但係一個病情而 嚴重嘅病人。咁但係咧就呢個措施咧就咁多年以嚟都唔係話即係有效嘅。咁但係要靠私營機構嚟到去協助咧，咁其實都係即係我哋每次巡下記咧，我哋都見到醫學會啦，佢都可能會俾到啲資訊俾大家，就有邊啲嘅私家診所係喺有關嘅日子係開放啦。咁以我所知，其實好多私家醫院咧，佢哋都有一啲24小時嘅即係急症嘅服務嘅。咁呢啲資訊其實都可以即係俾市民參考啦，同埋咧就話喺嗰個嘅特別長假期嘅時候咧，即係呢啲嘅服務咧都係即係有去嗰、那個。可取嘅地方呢度，咁但系咧，我谂喺呢个病人嚟嘅选择嚟讲咧，好多时佢哋都系即系谂到就话，如果系夜妈妈或者系长假期咧，佢哋都只能够一个选择嘅话啦。咁我觉得资讯方面咧个发放咧系紧要咯，但系无奈就系话，如果嗰个嘅诊金咧嚟讲系即系有一段好大距离咧，呢个都可能令即系一啲普罗大众嘅市民咧去却步而。始終都要去翻呢個急症室嗰個服務，同埋急症室服務咧，亦都唔係話即係你收嗰個百幾蚊，亦都係有一啲嘅即係符合資格嘅人士咧，佢可能都唔需要俾診金，所以佢哋都可能始終佢哋都去翻嗰個公營嗰個體系嗰度去攞呢啲服務啦。 嗯，今次算唔算話喺急症室以外嘅一啲選擇都多咗咧？譬如農曆年間話都開加開咗啲普通科門診嘅診所數目啦，14间加到18间咁，你覺得仲有冇空間再加？或者今次加咗有冇係令到即係急症室個輪候時間啦、個壓力啦係可以舒緩到咧？ 嗱，我又覺得個數字上咧，就喺今次嗰個農曆年嗰個假期咧，就唔係話非常之嚴重嘅，因為呢個數字其實都係一直都係嗰個樽頸位嘅。 嗯。 即一直都係有呢、這個即係、就是、高高嘅數字，但係咧就未令到嗰個成個體系即係崩潰啦嚇。個、雖然就有好多病人都要輪候啊，但係始終佢哋要輪候咧，就因為佢哋個病情咧就唔係話即係最嚴重嗰種嘅。即係我哋講緊第四、第五類咧，佢哋即係普遍嚟講咧，佢哋都要等咧，就因為可能有先前有其他嘅比較緊急啲嘅病人要處理啦。咁亦都係即係呢個係個常態咯。咁、但係當然都有即係比較多嘅改善空間嘅，即係我哋講緊有啲急症室，其實嗰個等候位置啊，都比較係即係狹窄啊，同埋即係嗰個醫療人手都係唔足夠嘅。 OK， 好啊，唔該曬林志由，同你傾到呢度。林志由係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羅乃圈，製作周偉業。 起初聽到蝴蝶效應呢個書名。仲以为是毛毛虫蜕变成蝴蝶的故事，原来不是、哦。所谓蝴蝶效应呢，就是书名附题所指，滋味见著影响我们生活的往往是由小事开始。 作者自称是一位博览群书的出版人，他以简洁的文字将所读所闻整理成50条心理盲点，帮助读者发现并且作出突破。而每一条心理效应都有可以即时应用的生活原则，富有生动活泼的故事作证。 麦当劳的创办人克洛克在失业之后经过了很多不如意的事，回归老乡做小本生意的时候，碰上了麦当劳兄弟经营的餐厅，心中就燃起一个梦想，将餐厅开到美国各州，让那个金黄色的 M 型拱门标志出现在美国的所有城市。于是他在这间餐厅打工，由学做汉堡包做起。整本书呢就充满了这些智慧名言，让读者一再思量，例如 热情不等于盲目的乐观，而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发自内心的信念。而对无所不在的磨难，关键就在于用乜嘢嘅心态去面对。到底你要去驾驭生命，定系被生命驾驭？ 我最喜欢嘅就系书里边提到嘅帕列托法则，用20%嘅努力获得80%嘅成果。应用喺阅读上边，就系如果你想尽快读完一本书咧，其实你无需将整本书全部读完嘅。而是去领悟书里面的精髓，一本书80%的价值就是在20%的页面里面。其实民间流传的歌谣 亦都道出咗蝴蝶效应嘅巨大影响力。 少了一颗铁钉，掉了一只马蹄，掉了一只马蹄，失去一匹战马，失去一匹战马，败了一场战役，败了一场战役，毁了一个王朝。 这个就是蝴蝶效应的威力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蝴蝶效应》，作者自证，由幸福文化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關注的團體咧，就關注到一啲基層嘅情況啊。佢哋都做咗調查啊，話發現近五成嘅受訪者咧，都認為收入咧非常唔能夠應付到生活嘅成本。詳細成個嘅問卷調查啦，同埋一啲分析係點樣咧？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基層願景代表許媛媛，早晨。 早晨啊，蔡樂文。 早晨，許媛媛，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個調查訪問咗幾多人，係幾時做，同埋有啲乜嘢嘅主要結果係睇到咧？ 好啊，咁咧其实我哋个调查咧就系喺二月七号做到二月二十三号啦，咁啊即系今年嘅二月做嘅，咁啊揾咗全港十八区嘅一啲基层市民做一啲调查啦，咁我哋都有邀请到其他嘅一啲团体啦，咁发放翻俾佢哋嘅街坊嘅，咁总共收集咗大概六百份问卷啦，咁样。 有啲咩主要嘅分析喺当中咧？ 入边咧，其实我哋发现几个啦，主要就有五。咁第一个咧就系、其实关于嗰个食物开支上面咧，有五成嘅，尤其系五成嘅劏房户啦，其实佢哋个食物开支咧都已经占咗家庭收入嘅三成或者以上。咁而呢个数字特别嘅就系咧，其实综援户嘅食物开支占比咧喺佢哋嘅开支上面通常都系四成嘅，咁即系都好贴近综援户嗰个水平啦。 即系反而唔系租金系最大嘅，食物系反而大啲嘅。 咁我哋又冇直接咁問啊，租金大啲啊，定係食物大啲？只不過因為租金上面，因為本身政府嘅綜援水平係，唔係綜援嘅入面咧係有一個叫租金津貼嘅嘢，咁但係食物咧就只係以標準金去計，冇特別一個食物嘅一個津貼嘅，咁、所以我哋就即係特別問到啊，你食物上面佔咗開支幾多啊？咁樣， 其他嘅發現係點咧？ 第二個咧就係發現咧，其實受訪住户嘅一啲嘅收入啦，其實有四分三嘅住户都係冇調升過工資或者係減少過工資，係冇轉變過個工資或者少咗工資嘅。咁即係其實調翻轉就係因為上年都有通脹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嗰個實質嗰個收入係少咗好多嘅。 有冇咩原因喺当中或者反映到啲咩？因为成日都话人手不足，唔系应该会扯高咗嗰个嘅人工嘅咩？有啲咁讲法噶嘛？ 呢、這个就我哋又冇特别问点解人工冇加到，咁有时候可能就系纯粹雇主冇加到人工。咁但系其实基层街坊佢哋做嘅好多嘅工种啊或者类别啊，其实都系一啲本身可能未必会跟住一个通胀去调升工资嘅一啲。嘅工種啦，咁樣咁，例如一啲係非技術僱員啊，或者係一啲可能建造業啊咁樣，咁即係睇下嗰排佢有冇公開嘅啫。咁但係不過就係上年最低工資都有調升啦。咁但係即係調升咗，結果都其實唔係太多人話真係可以受惠於呢、這個調整喎、咁即係變相就係我哋都有啲擔心，其實係咪嗰個效果未必好好咧咁樣。 另外有啲就係關注到有啲住户唔係全職啦，可能個開工唔係咁穩定啦，同埋係一個單一經濟支柱嘅模式。究竟有幾多係咁？如果係咁樣個問題係咩咧？又 係啊！我哋發現咧，其實有五成嘅住户都係一啲散工啊，或者兼職呢一類嘅非全職僱用啦。咁另外咧就有五成都係近六成咧都係單一經濟支柱，即係屋企裏面得一個人翻工嘅。咁其實個問題就係嗰個工作穩定性嘅問題。咁雖然話今年嗰、那個失業率係比較低啦，的確都真係好低，即係 2.9 咁樣。咁但係實際上咧，大家都係人人有公開嘅狀態，而但可惜嘅就係人人有公開，但係嗰個工作唔穩定咯。即係可能好多街坊係需要話不停咁去揾工啊，或者都唔知其實聽日有冇公開咁嘅狀態。咁但係呢個我諗可能係疫情期間咧，僱主好多時候轉咗嗰個僱用模式嘅關係，令到佢哋而家更加多嘅工種咧係偏向用 用呢種炒散啊或者係兼職嘅形式去應付而家嗰個市場需求咯。咁另一方面就係其實如果有一啲嘅家庭咧，佢係單一經濟支柱模式咧，其實可能係因為佢哋覺得嗰個照顧系統咧，未必即係而家市面上嘅照顧系統未必可以令到佢哋放心去使用。或者是足够去令到他们使用咯，咁变相就是令到有些家庭照顾者没办法真的出去就业。咁在職一個人在職同兩個人在職個分別就係，如果真係面對一啲可能疫情啊或者其他嘅情況打擊，臨時嗰個經濟支柱失業嘅時候咧，有冇人去其他人去補償咧？呢一個先至係即係令到佢哋會唔會可以即係會唔會可能影響到佢哋嗰個貧窮嘅風險咯？ 嗯，分零鐘咧講下有啲咩建議啊？ 同埋我哋最後其實都希望政府可以每年都檢討呢個最低工資啦，咁長遠都可以推動到呢個生活工資嘅，因為而家個即係最低工資其實真係長期落後於實際嗰個需要嘅。咁另外都希望政府可以監測翻物價嘅升幅啦，減少壟斷咁樣。咁嚟緊都知道政府係會去修改嗰個貧窮線啦。咁我哋都希望佢哋可以參考一啲其他嘅因素啦，包括就係呢個基本生活開支線啦咁樣。咁另外咧就係希望可以增撥多資源去睇一啲嘅社區康顧服務資源啦，咁可以令到啲家庭照顧者都可以出去工作咁樣。咁另外都希望可以建立一啲以地區為中心或者係家庭為單位嘅令到嗰個家庭可以更加有效地可以有啲就業嘅支援咁樣嘅。 嗯，我見有個同即係一啲工作嘅關係喎，就業配對嗰啲係咪都要？ 係啊，係啊。 嗯，這個都是你的建議， 因為我們即有都有些街坊有說到啦，其實他們有參加 ERB 的一些培訓樣，但是可惜就是有一些現在的 ERB 培訓呢，其實未必可以完全可以看完他們家裡的情況，因為例如我們就業的時候ERB 可能只是可以告訴你，你想讀這個那就報這個啦，這樣，但是其實一個人要就業呢，其實很多東西要看的，即例如包括就是他家裡的情況啦，有沒有小朋友要照顧，殘疾人士要照顧，已經差很遠了，希望都可以令到這些服務可以全面少少去做一些個案跟進咯。 好啊，看看今天預算案啦，又會不會有一些相關的措施都可以回應到啦。剛剛談過就是基層願景的代表許煥煥啦。預算案就是11點鐘預算案演辭就會直播啦，香港電台第一、第三普通話台都會直播的。咁啊，去到三點鐘，下到三點鐘嘅財政預算案記者會的直播，香港電台第一、第三台財政預算案速遞咧就會喺五點鐘度播啊，香港電台第一台啦，港台電視32都有嘅。去到今晚就係財政預算論壇嘅直播，7點半鐘香港電台第一台，咁大家留意住啦。